七点，天天有聊，先播广告。义乌制造的品牌广告，水仙子银杏露，止咳化痰定喘大德药业，森山铁皮风斗，中国铁皮风斗领导品牌，爱红叶秀自己红叶伞。顺便说一下啊，很多人原来不知道铁皮风斗是怎么回事，经常问我说，哎，什么是铁皮风斗，自己去百度一下啊就知道了。红七点每个工作日在手机 APP 蜻蜓 FM 上更新，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红七点的微博账号就叫红七点，微信公众号是我的名字，叫张红，欢迎大家关注。先问个问题，奥巴马和老炮谁更牛？哎，当然是奥巴马呀，美国总统那比六爷可威风多了。你看看总统专机，然后总统防弹车，然后黑衣保镖前呼后拥，这些保镖、哎、腰里还都别着，那可不是冯小刚的那个冷兵器东洋刀，而是真的啊！而且就算走了个火伤了人也不犯法。奥巴马本人那就更威风了，连老枪那都不屑啊，手里拎着的是什么？是核武器的钥匙，那这个按钮只要一摁啊，指哪儿哪儿就颤抖啊。当然除了朝鲜啊，朝鲜不怕。这么一看呢，奥巴马确实是很猛啊，很威武。但是其实呢，据我观察，闹心事儿他也不比六爷少啊。2016年的新年这天，秘书把个文件就送到他办公桌上了，是他对手共和党的一个议案，要废除奥巴马的全民医保法案。共和党呢，在美国众院呢占多数，下周复会的时候呢，要表决这个议案。而在这之前呢，参院已经通过了类似的议案。更早呢，共和党已经几十次表决全部或者部分废除奥巴马的这个医保法啊。但都没能更进一步。这次大选日快到了，共和党终于打到眼前了，要把它废掉。这个奥巴马医保法案对奥巴马来说那是非常非常重要。奥巴马干了两任总统，能算得上政绩的，对外就是打死了个拉登，对内就是通过了这个医保法。如今奥巴马还没离开这白宫呢，就有人要抹杀他的政绩了，这哪受得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呢？但是不可忍也得忍，这是老祖宗设立的，这种对立面就得死缠烂打，这种规矩。你不高兴，那你找华盛顿去，你找杰斐逊去啊！不高兴，你别当总统啊！虽然呢，现在还不能说奥巴马这医保法案就是死定了，但这事儿一定会给他平添很多的白发。还有许多事儿，比如说接纳这个难民这个计划，还有亚太贸易的这个协定啊，税法改革等等，奥巴马都不断的受着这个国会的蹂躏呢，很惨，没办法。受国会的气是天经地义的，是义不容辞的，也是他自找的。当年还是他自己求着大家把他选到这个位置上，这个受国会气的这个位置上。那这边受着国会的气，那边他对自己的下属，比如说州长什么的，哎，是不是他也能让州长们受受气呀？啊，得归他管吧。州长呢说是他的下属，其实呢也不是他的下属。说到另外一个事儿，禁枪，在奥巴马任期里边让他感到窝囊的就是这个事儿，就是禁枪。每每一说到这个事儿，那就被国会又打头了，毫无进展。在元旦的早上，奥巴马发表了2016年首个美洲讲话，声泪俱下，说收到太多的家长啊、老师和儿童来信，要求禁枪啊，我真想大干一场，但国会总是拦着我，让我壮志难酬。哎，他甚至想不通，他说现在的禁飞名单里的人都可以走进枪店去买枪，这太荒谬了。那既然都被禁止登飞机，这是说明你是危险人物，那就应该被禁止买枪。说到这儿呢，奥巴马真的像个汉子，他不搞阴谋诡计，说我在余下的一年任期里边，我要绕开国会，采取单方面的行动，用行政手段实施枪械管制，要扩大对买枪人士的背景审查，比如说禁飞名单里的那些人，那你就不能买枪。而就在奥巴马讲话的同一天，德克萨斯州的持枪法案也生效了。从这一天开始，德州有持枪证的居民可以把手枪放在枪套里，挎在肩上或者别在腰里边，出入公共场所，警方无权盘查这些携枪者，哪怕你怀疑他说，哎，你是不是有合法执照啊？啊，你看这不是跟奥巴马叫板吗？德州大家都知道民风彪悍，一直呢允许公开携带步枪和猎枪，但是1861年南北战争以后就禁止公开携带手枪了。到去年呢，德州合法持有这个持枪证的人高达826000人，是全美第一。按照德州法律呢，哎，公开携带手枪那就需要有相应的执照，年满21岁，没有犯罪这个记录，没有精神病的记录，完成课程的训练，通过射击的这个测试等等啊。带手枪的人甚至被允许进入德州议会大厦，他们凭借枪支执照就可以绕过这个金属的探测器，哎，过了安检了。德州这一开禁呢，美国就有45个州允许公开带手枪上街了。目前只剩下了加州、佛州、还有伊利诺伊州、纽约、还有 南卡五个州仍然禁止持枪。全美枪支协会的研究部门呢，当然这也是他们的利益之中了啊。他们就调查说枪支犯罪的这些人啊，他们的枪支主要的来源渠道是偷的，还有黑市购买的，还有从亲友处那拿的啊，和正常的买卖渠道关系不大，对买枪人进行背景的这个调查没什么用处。而对于奥巴马试图不经过国会的立法程序而用行政命令方式来限制持枪，法律界已经开始辩论说奥巴马政府的行政权力是不是在扩大呢？禁不禁枪呢，确实是各州议会的权利，奥巴马呢伸不上手。但这德州州长艾伯特，哎，得了便宜还卖乖，这人他跳着脚挑战着奥巴马。1月3号的时候，他在推特上贴了一图案，上边呢是象征德州独星旗的一颗五角星，中间是加农炮的炮管，下边写着说你来收我的大炮啊。奥巴马没办法，只能眼睁睁看着人家州长是州里的选民选的，总统彻底没辙。还甭说这州长啊，就是随便一老百姓也很可能让这奥巴马没辙干瞪眼。这两天呢，美国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事件，在俄勒冈州啊。几年来呢，牧民们不认同这个联邦政府的法规，要民间自行来解决问题，牧民和这个联邦政府的执法机构啊就不断的这个有冲突。去年底呢，联邦机构呢以纵火罪逮捕了其中的两个牧民，这下事儿闹大了。二号的时候，元旦第二天，俄勒冈州150名全副武装的民兵攻占并且占领了俄勒冈州哈尼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总部的办公楼。哎，民兵领袖呢还在脸书上啊、推特上啊等等，哎，宣布说我们将占领这个野生动物保护区，而且还告诉记者说，我等着联邦政府派军队来送死，我们要展开持久战抗击政府军，并号召呢说各地民兵咱们一起来推翻这联邦政府算了，重回咱们各州自治算了。哼，他的话呢还真有煽动性，还真有退役的这个海军陆战队的队员，哎，就回应说我们现在正在清点这个武器，准备去你那儿加入你们民兵，已经和家人告别了，准备为抗击暴政献出生命。哎呀妈呀，这可是大事儿啊！你想想这事儿什么性质？一些对政府和法律不满的人，通过互联网集结在一起，全副武装占领政府机构，毁坏公共财物，妨碍政府行政，还号召推翻政府，分裂祖国。实在是不敢想，但是美国人好像看上去很宽容。华盛顿邮报把民兵叫做占领者，纽约时报说是武装分子和民兵，美联社是这么说的，说以前参与了与联邦政府对峙的一个家庭占领俄勒冈州一个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建筑物，并要求民兵成员加入他们的行列。你看措辞很小心，温柔体贴，好像是怕刺激了这些占领者。不光一向犀利的这美国媒体如此温柔，就连要被推翻的那个白宫反应也很平淡。美国白宫发言人呢对媒体介绍说，奥巴马已经了解了相关情况，但不知道他会不会密切的关注这件事儿。然后呢，这位发言人说，归根到底，这是地方执法部门的职责范畴。所以你看，奥巴马其实管不了什么人，他受了委屈，心里苦，甚至都不能像六爷一样单枪匹马举刀杀将过去。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红起点，下周接着聊。Stunning, but you're always running. But I'll catch up to you. The way you keep your distance is keeping my interest, so I'll keep it persistent and go on. Cause, maybe someday, some way, somehow, in some town, we'll get together and we'll break it down. And I'll ask you why you ever been so shy. Gotta be that way, maybe, baby, all love, I like it that way. Shy that way.